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12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2首诗《汉江临眺》，作者王维。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俊逸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襄阳好风日，流坠于山翁。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